啊，因为我跟地藏菩萨也很相应，我本身呢啊就有这个读诵地藏经的本愿经的读诵带，啊，以前是 CD，那后来就录成就不改成 DVD，那在孝莲讲堂的网站呢，各位都可以下载，啊，这个地藏菩萨的功德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么地藏经也是很不可思议。净空法师呢也讲过《地藏经》，好，你看老法师他也讲《太上感应篇》会篇，他也讲《地藏经》，最后呢师父专讲一部《无量寿经》，那就导归极乐了。但是你在度众生的方便里面呢，《地藏经》呢是消业障、尽孝道、明因果、了解三恶道的可怕啊，知因是果是非常好的一部经典。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的这个深信呢？这个地藏菩萨跟地藏经呢，那是有因缘的，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佛教的团体呢，叫财团法人呢佛教僧伽义务基金会，他这个历年来这个董事长呢，就是已经圆寂的这个。道海律师、持戒律的，还有果钦律师，现在的董事长是果钦律师，也就是定弘法师的师父，好，现在的师父，正觉金色的住持。那么在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呐、啊，这个基金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发起的师父呢是一个比丘尼，叫慧明法师，你种的。那他是童真出家，所以他呢，这可以讲说呢，非常单纯。但他有心呢，要去照顾这些生病的比丘跟比丘尼。我们知道，照顾病生呢，那照顾病人呢，看病福田呢，是功德第一的。好，所以能够照顾这个僧宝呢，生病的僧宝。那这个福报是很大，但是他们刚开始呢，成立的时候呢，现在已经开始，已经十几年来规划呢，准备将来盖一个如意寮，如意寮就是我们民间讲叫安养院了，但是在出家人的用词里面呢，就不讲安养院，就讲如意寮，就准备他这个准备往生了，或者他现在生病呢，不能够自理了。那他住在佛寺里面，大家都佛寺也很忙，没办法照顾他。那就必须要有一个专责单位来照顾这些生病的病人。所以这个僧伽义务基金会呢，都到全省各地去做义诊。所以你看果钦律师福报也是很大啊。他不仅是讲戒律讲得好，老和尚非常尊敬他，他也是李炳呢，就是培养出来的高僧大德。对我们中国佛教的戒律传承使命呢，非常的重大。那定弘法师现在在他旁边呢，熏习戒律。所以这些呢，都是菩萨在示现人间给我们看。那么当时呢，那时候是道海律师，海公在当董事长的时候，还没有交给果钦律师。那这个僧伽义务基金会呢，也是一个僧团。那么当然，里面也有居士护法在里面。只要有人有事的地方呢，就难免会有是是非非啦。这众生嘛，这无可避免的哈。就有人问应顺导师啦，有一个学佛的菩萨就问应顺导师说：“应顺法师啊，为什么学佛还会有是非呢？”那应顺导师就开示说：“有人有事就有是非啊。”这是难免，因为大家都有习气嘛，才到人间的修行嘛。那他到佛门里面去，也是习气还在啊。所以修行呢，就是修正错误的观念跟行为。简单的说呢，就是修正自己的毛病习气啦。你毛病习气不改，师父领进门啊，修行在个人啊。恭入李炳就是所讲的这句开示啊。该怎么生就怎么生啊，该怎么死就怎么死啊， 这是自己呢要自悟自度啊。那我刚刚讲说那个基金会刚开始创办的时候，里面呢、啊、就有一些居士呢，哈，规矩不懂，就是是是非非很多，那么当然推动起来就非常的困难了、啊。那么当时因为他创办的时候，慧明法师有找我，我就帮他起草呢整个里面的组织规章、组织的章程，啊，怎么去推动的计划，哈，刚开始还办一个医疗诊所，啊，我还帮他推动成立一个生前医疗诊所在板桥，啊，我们台北县新北市的板桥，啊。那么现任的副董事长呢，执行长慧中法师呢，长老就是我介绍他去的，因为他懂中医，本身又是中医博士。我说你应该发挥你所学的来照顾出家人，啊，所以我跟这个僧宝呢，真的因缘很深呐、啊。那当时他们买这个 X 光机啊，干什么，我都有参与筹备跟这个啊这个。筹募这个基金，那么当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纷扰呢，我就在地藏菩萨面前发愿，我说呢，我一个礼拜来这边送一部地藏经，我就带莲纽过去，啊，那我们就到这个基金会在板桥的会所呢，我们就送地藏经，我发愿呢是送108部地藏经，总共送了2年多。结果很不可思议啊，地藏菩萨威德加持呢，2年半，大概送两年半完了以后，这些呢比较有是非烦恼的这些居士呢就突然就离开了，那么那个地方就恢复清净了啊，恢复清净了，那也就是这个因缘呢，因为送了2年半的这个地藏经呢，那么莲纽就跟我讲说，哎，黄居士、黄警官，你送那个地藏经还不错啊，哈，那可不可以呢？把它录音下来呢？哎，他就这样的一个提醒呢，我就带了13位的莲友，啊，地藏经呢、啊、有13品，我刚好带了13位莲友，不是刻意的，是送完地藏才知道是13位菩萨，啊，那我就。带了我们这13位莲友呢，到我们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呢，啊，一家这个录音室呢，啊，就去这个借一个地方，就录音室里面呢，就摆了一个香案，那就我就请地藏菩萨到，那我就点很香的那个檀香，还有鲜花素果，啊，就祈请地藏菩萨莅临加持，那我们就开始在那边送地藏经，很不可思议。从这个第一品送到第13品呢，一气呵成，而且我自己送完我自己都吓一跳，很不可思议。各位如果想要听这个啊默学呢，跟这些莲友共修所送的《地藏菩萨本愿经》DVD 呢，那么在台湾的 YouTube 网站里面都可以抓得到啊，因为总共呢2小时多啊，现在的没有耐性呢，希望快。连读经都要快，那就有这个善心人士呢，把我这两个小时多的地藏经，把我剪接成60分钟了，那感觉味道就是不一样。哎，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感觉得出来是什么东西。那个三宝加持，地藏王菩萨加持的那一个磁场，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磁场是无形无相。无色 无味道、啊、那也不可思议的、啊、但是你就会感受到说，就像听以后呢，你会觉得身心舒畅，烦恼顿消，刚才的苦呢突然间就不见了，这个就是佛力加持啊，三宝加持。所以呢，是讲到刀立天主呢，我就讲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讲到我跟地藏菩萨这一段因缘啊，也就是因为有这样送地藏经，所以十几年来呢，我一直不断的在弘扬地藏法门，还有因果报应啊，所以到这个2009年，因缘就来了，净空法师就跟我讲说， 黄居士，你到这个华藏卫士呢，啊，到各地呢去讲因果给人家听，所以才会有我2010年啊，在新竹教育大学讲古往今来 X 档案，迷信、理智、人生价值，这是最早期我讲的因果袋子。好，那2010年的10月，我到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普居士呢请我去那边讲因果，那么我就讲了明因果解业力，幸福圆满人生。这个在大陆呢，啊，百度网站也有，你们就可以搜寻得到。啊，这些呢都要感恩呢地藏菩萨、啊，诸佛菩萨以及净空法师、老法师所给予我的福报。我才有办法从这样啊非常恭敬的一个要去护持三宝，啊，这个一个僧团它本身的里面的一个这个学佛居士的困扰，我送地藏经呢去化解掉，然后成就自己，所以证明什么？就自利，啊，利他也是自利，啊，最后成就是什么？得利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呀。有些人呢，父母亲生病呢，他会为呢母亲呢或者父母亲呢许愿吃素。台湾的习俗呢，就是台湾的一些学佛风气呢，或者修行的风气里面呢，有些人他会这样做。比如说，哎，为父母亲呢许愿吃素，有些人发愿吃长素，有些人发愿吃六斋日、十斋日或者早斋。那有些呢，属于民间的一种习俗呢，他我说为母亲呢啊许愿吃三六九，就逢三、逢六、逢九，就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好，在台湾的一般道教呢，都会有这样的啊所谓三六九吃素。那但我家兄呢，啊，就是为我的母亲呢啊许愿吃这个长素，吃到现在，啊，长素呢也救了他一命。那时候我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因为家母呢，她胃出血，紧急必须要输血。那家兄呢，在医院照顾呢，看妈妈病危危险，啊，因为紧急输血呢非常危急，所以，我哥哥呢，家兄呢，就为妈妈许愿终身吃长素。那时候不是长素，那时候他是讲三六九，是到后来他读地藏经，他跟着我修地藏法门，慢慢接触佛法。他本来是在道家修行的，后来他就是学佛，亲近佛法，听净空法师电视的讲座，后来慢慢自己也放下执着呢，啊，把这个素呢就吃的长素了，就吃固定了。那吃这个长素呢，就救了他。啊，怎么说呢？我讲这个例子给各位听。但有时候呢，这个善缘呢、善根呢，好，你吃素就是种善根嘛。我们说无贪、无嗔、无痴嘛。《楞严经》讲说，为什么会吃肉？因为我们以意贪为本了，所以造了这个杀业嘛。所以人食养，人就食就是吃嘛，吃养。那养食人嘛，人死为养，养死为人。佛陀在《楞严经》开示的很清楚嘛。那家兄那时候他要中风的前大概几个月，那就会有一种因缘会出现。什么因缘呢？他身体的一些状况就会产生。其实他是很懂得保养身体的，每天早上大概三四点就起床了。晚上呢，大概现在这个时间呢，八九点就睡觉了，是非常非常爱惜生命的一个人。好，他年纪也大了，早上呢一定去晨泳，一定去做啊这个快步走。这么顾身体的人，他有他的业力啊，但是这个业力要靠什么来把它消呢？必须要靠你的愿力，还有福德因缘。那他为我母亲吃这个三六九的素，那就是一种愿力。 所以愿力呢是可以消除业力。啊，有人喜宴这个放生，有人喜宴放生，啊，也是可以。那么我哥哥要中风前呢，就我那时候有把他带去呢，我们这边台湾的这个桃园呢，我一个朋友，他们在中医的这个疗法里面，中医的医疗的这个保健身体的疗法里面呢，有一种叫做用针灸放血，因为我们血液里面的循环呢，啊，事实上血液里面有很多呢，这个血液呢就是比较浊一点。所以他们有些中医的这个讲法里面呢，啊，这个放血，中医的放血呢，对身体上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刚好呢，我那一阵子呢，也有在那边呢，我这个朋友这边，有是学佛的朋友这边呢，有在那边放血。那时候我哥哥身体就不太舒服，我就带他去。后来我鼓励他读地藏经的时候呢，他读地藏经是因为他女儿得了这个甲状腺的癌，想要跳楼自杀。那我鼓励他啊，这个读地藏经，发愿读地藏经。我编的那个诸苦肉法里面啊，这个地藏菩萨救了我女儿那个故事，就是讲我哥哥的女儿的故事。他总共许愿到现在呢，读地藏经读多少遍呢？到现在已经2000遍了。那个甲状腺的这个数值呢，现在慢慢就改善。他痛苦的时候呢，痛苦到他没有办法吃饭、喝姜汤，都没有办法，只能喝水。所以那时候我哥哥呢，就是因为要帮助他女儿，他也接触地藏经。那结果他要中风前的时候，大概前一两个礼拜，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哎，奇怪，他说老弟啊，那为什么我头会晕呢？”他晕的时候呢，他就走路会晕，那就是中风的前兆。那因为我大嫂呢不以为意呢，在客厅看电视。那我就问哥哥说：“啊，大嫂没有给你照顾吗？”啊，他大概是老人家嘛，不好意思讲，还爱面子。啊，一直认为自己身体也很健康，所以就躺在床铺上呢，在那边呢，啊，有一点点呢，啊，妄想昏昏，想想自己不晓得会不会怎么样，为什么头一直晕？那后来我就说：“那你在送地藏经嘛？”啊，结果他一送说还是一样的晕，我说那就不对了，啊。所以有时候宵夜呢，是让你这个症状呢会浮出来，就像我们前面也读过那个妈妈担心小孩子啊长那个这个天花，我们讲说天花啊，那个标呢会浮出来，就是那个豆子会浮出来，浮出来以后呢，那个天花就结疤以后呢就麻子，我们前面有讨论过嘛。那我们的业障就像这样，你读地藏经宵夜，你发愿吃素宵夜，它就会浮出来。啊，结果我后来就听他这样跟我讲说，他还会晕。我说那这样不对，那我就打电话给我那个桃园那个朋友，他一听他说不对，他说这是中风现象。那后来呢，当我哥哥呢在床铺上，他要坐起来没办法坐的时候，我就是打119。叫消防队呢到他家去，把他背起来呢，背到这个我们这边的马街医院去检查，结果检查都没有什么事，都正常，身体机能都正常，啊，就又把他背回来了，啊，但是血压有稍微高一点点。那后来我就把这个情形呢告诉我桃园那个朋友，他一来，哦，他说这是中风的初期现象，他就帮我哥哥放血了。就一放，我哥哥到现在就很健康了。那他就等于呢，他重罪轻赦呢，那个中风的这个业报呢，就被他转这个业报了。这也可以讲说呢，他吃素，他诵地藏经，消他的业障。 还有呢，他为母亲吃素这个福报，帮他消业障。我有个莲友呢，他本身虽然不是很喜欢听经，但是他有个长处，他是女众。就不管说这个人是学佛的，或者业障很重的，或者根基很拙劣的，他一定去陪伴他，他不断的去劝导他，一直去陪到什么？陪到我们讲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陪到后来真的改变了他的业力啊！真有这个菩萨。曾经有一次，他就跟我去关怀一个个案。那么这个个案呢，这个太太呢是单亲的家庭，离婚了，独立抚养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那个儿子呢，是念我们台北这边呢，算是比较有名的高中。我们台北人都知道，师大附中，算是很优秀的，在台北的高中里面呢。排行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好的高中。有一天呢，在学校打篮球的时候呢，突然间呢，这个羊癫性的发作，类似那个羊癫疯，我们台湾叫羊癫疯，我不晓得大陆啊怎么讲这个病，他就突然间呢啊手足僵化，啊失去语言功能，突然间发作。我们台湾呢叫做羊癫疯嘛，叫羊癫疯，那大陆不知道怎么称呼，就突然间一个人好像变个样子一样，完全失去那种本有的这个行为能力。那这个师姐的儿子就是这样，羊癫疯发作，然后呢送到医院去，脓肿去呢完全失去知觉，昏迷状态，而且昏迷将近一个多月。后来都没有好转，完全没有好转，完全失去自己，也不认识家人。我刚刚讲这个师姐就开始去陪伴他了，陪伴他以后他就找我了，啊，黄警官来一起帮忙啊。这个小孩的妈妈呢住在我们这个戏子这个附近，那我就到他家去呢，带他两个女儿跟这位妈妈呢一起送地藏经祈福。送了很多次，来华东莲友去他家送地藏经，然后因为要做大手术嘛，因为在台北龙总要做手术，那还去给他募款。我印象中呢，我大概募了1-20万，就凑齐这笔钱呢。那医生讲说呢，有一种日本进口的药呢，特别的好，不妨试看看。那透过带他们家人这样诵经、拜佛、忏悔。那我们讲说皇天不负苦心人，因为有这样的菩萨在陪伴他们，结果发生奇迹了。那个日本的药进口以后呢，竟然可以把它改变它的症状，后来慢慢的恢复知觉，然后再经过长期的复健，现在好了。那一天我去参加这位师姐百岁的妈妈的告别式，我碰到那位师大附中那个小孩子的妈妈，她跟我特别感恩，因为她每次见到我都是跟我感恩呢、啊。她说：“哎呀，黄师兄，我不知道怎么感恩你。”我说：“不用，这应该的啦，我们帮活菩萨做事嘛。”我说：“那贵公子现在怎么样？”她说：“师大附中毕业以后就考大学啦，现在差不多快毕业，因为她后来延缓了几年才上大学嘛。”你看。改变了奇迹啊，也改变了业力啊，这就是什么？亦步弃舍。我们如果没有菩萨的心肠啊，这没有救了啦，业障深重啊，随缘呐。啊，众令皆无信心，亦步弃舍。所以你能够发挥这样的心，它是相应菩提心的。七垂方便，活菩萨用各种方法。来度众生，令众善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度这位师姐的时候，我们告诉他怎么做， 我说呢，你今天会得这样的一个业报，会有这样一个共业的家庭，你除了忏悔改过，你还要积功累德，还要行善。所以我们就鼓励呢啊，这位师大附中这个小孩的妈妈呢，一定要去布施，而去帮助别人。那现在他也终于度过这个难关，那儿子也正常了，两个女儿现在都有工作做了。这就是什么？令众善根。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我们学习地藏王菩萨这种无缘大慈、同理大悲的精神，我们学习菩萨这个精神。这个故事呢是真实人物，他叫蔡进宏，住在美国，是一个企业家，而且呢年纪轻轻呢就管理一个企业，非常的大，是科技业的。他因为赚很多钱呢，所以呢他平常都接受人家应酬，什么山珍海味他都吃过了，所以他就有一句名言，就说呢，日死万钱呢，有无下住处，就是花一万块的钱呢，一万块的美金，没有下筷子要夹的东西，他都已经吃过了，这个意思。他把一般人20年的肉食量，用5-6年就把它吃完了。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刚好要带太太回台湾要结婚，啊，到他朋友那边去。他朋友也是个医生，他的朋友的太太乳癌，啊，他去看他的朋友。他朋友说：“那你要不要顺便照一下呢？”结果他一照，他得了骨癌。他非常的紧张，因为他正要结婚，事业才刚刚起步，他要人生的这种美梦要开始。这个发生在1997年，他29岁的时候，啊，他呢，他的手臂关节呢，就是这位本人啊，这个蔡进宏，啊，他现在住在美国，他这个手臂。就是这个关节得了一个癌症，叫尤因素癌，换成英文叫 EWING WIN SARCOMA SARCOMA WIN SARCOMA， 就是尤因素癌。医生说呢，他只剩下6亿的生命，这项判决犹如晴天霹雳，他人生全部崩溃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他投降了。那么他在医院死亡线前，他身心受尽折磨，他每3个礼拜要做一次化疗，因为化疗的药物会造成血管硬化，所以他胸口就开刀，因为胸口这边针孔都不行了，所以导入人工血管，插在这边挖一个洞，要注射那个化疗药物，每一次要注射160个小时，7天内不能够拔出来，那7天他都在昏迷状态，昏迷中不行。那么后来癌细胞从5公分长到7公分，医生宣告化疗失败，给他2个选择：一个另请高明，二死马当活马医。他找的那个医生是全美国3个最权威的医师，治疗1000000个骨癌患者。这个时候，蔡进宏面对死亡这一刻，他内心恐惧、孤单、无奈，一辈子刻骨铭心。他自己引用这样的一个诗文：“胸口如有千斤顶，那个针筒是千斤顶，因为要注射那个化疗药物嘛，啊，那个血管要用7天嘛，注160个小时，所以说胸口如有千斤顶，国体残喘一丝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啊。”前面讲的那个，啊，这个断肠残喘，如住中天如深夜，和风洗澡心火魂，大姐将住黑白线，空有难舍且奈何，老手家手无名间，归气来兮归气来。后来他生病前，他没有宗教信仰，他觉得人可以胜天。一直到被医院宣布放弃了，他才了解人的渺小，反省自己这一生造作，开始接触佛法。那么他领悟到一个道理，他认为菩萨度人一个顺度一个逆度，顺度 比较乖的这些同学都叫顺度，他会听经闻法，会做善事，这叫顺度。逆度呢，你不听，就让你得了这个恶病，这个叫做逆度。他后来他就天天读地藏经，他读到触目惊心，汗流浃背。他说里面讲其行各异，经文里面讲其行各异，或多所多言，多主多陀，口哑外出，利润如见，七诸罪人死尽恶兽，或到上刀山，或下油锅，或斩首，或截肢，或山压成泥，或火烤成炭。忽有铁鹰啖醉人目，忽有铁蛇搅醉人颈，拔舌耕犁，抽肠错斩，羊筒灌口，弱铁缠身，万死千生。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这个鬼王怎么这么凶啊？他说原来他以前吃鸡排，他吃牛排，他吃炸鱼。他说炸鸡炸鱼不就是下油锅吗？那吃鸡排牛排不就上刀山吗？他说鸡头凤爪不就斩首截肢吗？香肠烤肉不就山压成泥吗？火烤成炭，吃蚁的眼睛，那不就铁鹰啖目吗？那吃那个大肠鸭舌，不就把手抽肠吗？他说过去都我就是这样啊，那我就是那个异族，那个恶鬼，那个夜叉了。他从这样去领悟。后来呢，他跟菩萨发愿，他说做人要有个仁慈的心。他说我没有一个众生愿意把他的生命给别人夺走。他说我们真的是要去夺取有灵性的生命才能满足吗？他说分析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口欲贪吃。他后来就跟菩萨发愿，他说他因为希望奇迹出现嘛，所以呢他就到鬼门关前呢不断的这样的反省。后来他就发愿呢，他就生生世世要吃素，然后生生世世跟观世音菩萨行菩萨道。后来呢他的奇迹出现了，他开始许愿吃素。他从吃早斋，再到午斋，到前日都吃素。当他这个报告出来说呢，他已经吃了11年。他的癌细胞再去检查，医生说呢，他癌细胞已经全部没有了。这是他在美国呢劝人家吃素的镜头。那这是他在治疗化疗的镜头。然后呢，这个是他当时在医院的镜头。他最后呢，他的癌细胞全部不见了。他许了两个愿，一个是吃素，一个是生生世世跟随观世音菩萨。后来他开始吃素以后呢，他病也好了。病好以后呢，他领悟到一个道理。他说一般人把我都活下来的奇迹归功于素食对健康的正面效果。但身为佛弟子的我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我对于我能够及时悔过忏悔，原来我以前吃那么多牛排、猪排、鱼排，我就是那个异族、那个恶鬼、那个罗刹鬼王。他从那边开始忏悔，他及时的悔过，忏除自己的业障功德，他深信不疑。所以呢，这个蔡金龙、蔡居士，他能够活过来，从鬼门关再回来，哈，我觉得呢，他有领悟。他怕领悟什么道理呢？就是我在写《自古入华》里面那本书里面讲的。我说这些生命的勇士从鬼门关回来以后，他们消除病苦的模式大概有8种。第一个，病恶降临，就是病苦降临。第二个，受病苦的煎熬。第三个，病苦。第四个，反省。第五个，忏悔。那么第六个，体悟。第七个，发愿。第八个，改变命运。那么这个蔡金龙居士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心呢，后来呢恢复的健康啊，现在呢到处在宣扬这些有机素食。我们这里有个莲友呢，住在新北市的板桥罗素街，他的儿子就是忧郁症，练我们这边的四大附中练不下去了，因为忧郁症就没办法练。 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莲友来，都忧郁症啊，现在忧郁症的很多啊，他坐不住啊。一看到法师要到我们讲堂开示，他已经跑掉了，他说不听了，他的业力就逼着他不听了。那我们那个罗书姐呢，她后来怎么治疗她儿子的忧郁症呢？她知道这是一个业障，她就跟地藏菩萨发愿，她说呢，我来送1000部的地藏经来消除我儿子的业障，而且她克己起正，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把它练完。我们修行发愿呢，最好能够克己起正，比如说你发愿1000部地藏经，你至少开个时间出来嘛，你不要说我10点练1000部啊，对不对？你知道说我最少3年嘛，那1天1部嘛，那么1年365部嘛，那3年1000部嘛，你要定一个克己起正的时间，就像打佛七一样嘛，打100个七那个道理一样嘛。因为你克己起正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怎么讲，你有一个目标，你可以去达到这个目标嘛。那我们这个罗师姐呢，就发言说要送1000部地藏经，多久？半年之内送完，那非常赶哦。半年的话，只有剩下365天，365天的一半，那100多天而已啊。好，那他怎么做呢？他就叫他先生说：“你帮我分摊个几百部，我自己练个几百部。”他们两个夫妇呢，就在半年之内送完700部。她的婆婆呢，帮她练300部，加起来一家三口呢，半年送1000部地藏经。送完以后，她儿子竟然忧郁症好了。前几天去练四大附中就继续练完，现在在练大学了。这是佛家对忧郁症的治疗。那现在日本这个医生呢，他是用道家的无为，其实他这个是什么？他是治标。佛家呢治本，好，我们这个是不是说在分别彼此？是确实是有确实这个公案，他是真的忧郁症做好了，忧郁症真的做好了，1000部的地藏经消除他的业力。那这个日本的这个医生就发现说，这个病人的家属礼拜六礼拜天一来以后，病情会恶化，所以他就跟病人的家属约法三章，他说这样好了，下一次来的时候，你照我的规定来做，你带你爱看的报纸，你爱看的书，你到了这边来看病人，到了以后不要讲话，你静静的坐在病人的前面看你的书，听你的音乐，看你的报纸，什么都不要说，然后呢？病人如果问你问题，问家属的问题啊，你只能吼长话短说，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不要说，3言2语就把它结束，这样就好了。你不要让他想太多。哎呀，现在是因为你住院了，现在小孩子又不读书的了，小孩子又离家出走了，我跟你讲，他病情一定恶化，一定恶化。哎呀，自从你生病以后啊，我现在工作也不顺了，家里三餐不济了，他病情一定恶化，是这些不能说。这是真的，家里如果有忧郁症的病人啊，我跟你讲，真的很苦，很苦。好，那真的用佛法来解决，拜佛忏悔，放生吃素。改过迁善，祭杀放生，诵经回向，念佛的回向，一定可以解决。第七次主持，我们讲到有个忧郁症的师姐，没有一个佛师愿意收留他。刚开始的我也不习惯，你知道，他刚开始的时候都到我们后面一个人，在后面一个人吃饭了。啊，我不晓得他是忧郁症，我问我们志工说他是谁啊，他们偷偷跟我讲说老师他有忧郁症，我就特别的包容他，我说哦没关系，我就让他比较有特别的行为。 那么经过我们这样不断的把它接引，不断接引以后呢，他现在来以后，早上来会参加读诵《无量寿经》一部，然后再参加念佛绕佛。他的师兄呢，他的先生固定早上一定把他送到我们讲堂门口。有一天，他的师兄就跟我们讲堂志工讲说：“我的师姐的忧郁症是真的已经减轻，而且慢慢在康复中了。”他说：“你们佛法真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佛法它是治本，从根本解决哪里？业力嘛，心地嘛，万法唯心造嘛。你从业力，最从心起，将心忏嘛，心若灭时罪亦亡嘛。你从业障去忏悔嘛，你跟燕青教主忏悔嘛，啊。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忧郁症的世界现在就好了，好像稳定了，跟正常人一样啊。我们救了他的生命，也救了他的慧命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舍众生，不弃众生啊，啊。我一个莲友叫做莲阿敏师姐。以前我在讲座也有讲过，他的妈妈叫莲无差，现在已经往生了，到往生呢啊，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莲师姐的妈妈莲无差呢，当时中风的时候住在我们台北市的仁爱医院。那莲师姐呢，她跟我共修很久，我地藏经的读诵的木鱼就是他打的，他修的也很好，而且很有定功。那么他呢，平常呢就帮人家缝缝衣服，在工厂呢做一手工的这个裁缝的工作。那么当时呢，我怎么度他来行这个菩萨道呢？后来因为我跟我师姐呢，就去帮助这个啊一些团体呢煮素斋给人家吃，那每个月一次呢都要煮一两百人的素斋给这些啊这个环保人士呢，他们来吃这个五斋，一个礼拜一个月一次。那我就跟莲师姐讲，我说你平常怎么煮素食给你家人吃？他说他们都不吃素啊。我就把青菜烫一烫，他们爱吃就吃啊。我说你这样不行，你没办法度你家人。他说那怎么做呢？我说你一定要用心去煮这个素斋呢，把他们带进来啊，先你立锅签呢，然后入火煮。他如果觉得素食很好吃，他就会多吃素食，就减少杀业。所以他当时他先生喜欢钓鱼，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去钓鱼，然后钓了一大堆鱼回来，都把他冰箱塞得满满的。莲师姐非常苦恼，说整个冰箱都是鱼，这就是业啊，就是共业啊，那你怎么去度你家人呢？啊，结果我就开始教他去行利他，去帮助众生，用素食呢跟大家结缘。你要去种那个素食，就是你吃一天素，就是减少一天杀业嘛。这样差不多磨练的大概六七年，他也累积的福报。后来呢，佛陀教基金会呢招募这个志工呢，要煮香鸡，他去应征。啊，那我再跟简老师推荐一下，他后来就录取了。现在在佛陀教基金会呢煮素食给这些志工吃。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已经在佛国了，在极乐世界了，每天见到都诸上善人忌讳一次啊，那不就极乐世界吗？佛陀教基金会专门都是在印佛经到全世界去流通的。那他的妈妈中风在台北市仁爱医院，他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忧心。为什么？因为他妈妈中风是算是重度的中风，呈昏迷状态。后来醒过来以后，不认识莲师姐他们姐妹，他们两个姐妹都学佛的。那莲师姐就到我们讲堂共修地藏经。那我在诵地藏经的时候，他也跟我讲， 他平常也忙了，没办法来找我，就为了那个妈妈的事情来找我，就在讲到公修地藏经。公修完以后呢，我就跟他通电话，我说阿绵啊，严居士啊，我觉得说你妈妈现在昏迷醒过来呢，不论是呢，你不要慌张。我说你妈妈平常修得很好，因为他妈妈跟我共修佛医呢，在长寿山共修将近十年。好，我以前在长寿山台北县三峡区呢，那边啊有个地方的道场呢叫长寿山啊，圆亨寺呢，那老住持往生以后呢，我在那边帮助十年，帮他把道场稳定下来，就每个月打一次佛衣，每个礼拜天呢，每个礼拜共修一次共修啊，用十年的时间呢把他道场稳定下来，现在好好的。不然那个老住持往生呢，那里面呢就差一点啊，这个道场就不稳定。他说他妈妈呢跟我共修的时候呢，他一天一部无量寿经，一部地藏经，那佛号都不断的。所以莲师姐就很紧张说，那我妈妈昏迷怎么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昏迷就是不能够正念现前啊。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好了，礼拜六呢，我刚好要放生，带放生，我们先回向给你妈妈啊，你帮你妈妈呢先放生一点鱼啊，他就大概买了5000块的鱼。我说你妈妈以前也没有杀过鱼啊，他说一定有的啦，他说他们以前住在啊台北市的隔壁那个新北市那个三重那边，那河水要是泛滥了、那淡水我都会把那个二重三重区二重埔跟三重埔那边都淹没了，那鱼都跑到岸上去啊，他妈妈就用桶子去装那个鱼啊，都一桶一桶的分给亲戚朋友邻居吃啊。所以呢我就叫他放生鱼啊，放生完了以后呢，我们又送地藏经，然后又去放生，然后完了我跟他讲说呢啊，我带你们到台湾中部呢持戒律最好的女众道场跟男众道场，女众是男女佛学院啊，那忏公非常赞叹的一个这个比丘尼佛学院的一个道场啊，有60-70个比丘尼专门呢研究戒律的。那男众的道场最好的呢，持戒最好就是果钦律师的正觉净色。那我们先到呢南宁佛学院去斋僧，他们两个姐妹呢赚的钱不多，但是每一个道场各供养10万块，很发心。他们的薪水不高嘛，1-2万块台币而已，他供养10万块每一个道场。他们两个姐妹拿出来的钱啊，那到南宁金色斋完僧以后，那剩下的就供养他们这个佛事。那完了以后我们就到这个正觉金色，那到的时候呢刚好中午啊，清光和尚在休息，那我们就把供养金呢放在知客室。那知客室呢就到清光和尚的疗房外面三坛子，这样三坛子，那清宫呢和尚不出定，然后那个智客师就下来跟我讲说，黄警官抱歉啊，清宫和尚入定中呢啊不见客啊。那我们众生都有个执着嘛，希望师父给我加持嘛，哈，师父的功力比较好嘛，所以我当时是有点失望啊，说我来见不到清宫和尚呢啊，刚好南岭金色的当家师呢，如慧法师跟常智法师陪我们去。那时候定龙法师还没到正觉金色了，有一点点呢，心里有一点点这个失落感。那如慧法师说：“啊，那没有关系的。那既然见不到清宫呢，我们就到大殿去回向了。”那我说：“师父，你来说好不好？”如慧法师说：“不要，那你说就好了。”我就带莲师姐在佛前发愿，然后呢，再生功德回向给他妈妈，希望能够业障消除，病苦减轻。那我们就回来了，回来说是礼拜六。礼拜天早上呢，他妈妈呢就吐血又大血，排泄那个血，而且量都很大。那莲师姐很紧张，她说：“我妈妈怎么会吐血呢？会大血呢？”我们读《了凡四》里面讲：“梦吐黑雾啊， 你做梦的时候，梦中你如果学圆了凡机事，或者你改过哈、啊，改过机善啊，圆了凡了凡书里面讲说，你会做梦的时候梦见活菩萨啦，啊，或者梦见这梦睹黑雾啊，或者秽物啊，那表示说你业障消的现象啊。那莲师姐她就是这个情形，她妈妈就是我们再生完以后呢，她就吐，又排泄很多血。到礼拜一再吐一次血以后呢，吐完以后，医生把他再治疗一下以后，他恢复清醒，他认出来说：“阿敏，我怎么会在医院？会讲话了，会认识他女儿了。”那阿敏就吓一跳，他说：“啊，你会讲话了啊！终于啊，恢复正念分明了，不可思议的感应道交啊，再生功德很殊胜的。”那么隔了不久，我又去看他妈妈，他妈妈中风的手呢，就卷得很厉害。然后呢，我再鼓励莲师姐继续诵经回向给他妈妈。那隔没多久呢，轮到他莲师姐的姐姐呢，顾着他妈妈。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清洁工呢，啊，叫阿美呢，这个是清洁工就进来打扫了。那阿美本身呢，并没有学佛，他是道家修行的，啊，他是拜我们台湾的民间的神呢，叫三太子。然后因为他身体特别敏感，他会有感应，就会我们台湾讲叫烈士鸡童，就会啊，那个三太子这个神呢，就会护他的身体呢，啊，他就会起鸡那种感觉了。莲师姐跟他讲，他说：“那你不能起鸡的，你不能起鸡的，我们是学佛的，我们是阿弥陀佛的嘞。”那阿美就没办法起鸡了，那个莲师姐就在旁边持大悲咒了，就没办法起鸡了。那后来莲师姐就问这个阿美这个清洁工说：“你刚才为什么说呢？你们的这个三太子这个神要起乩呢？”他说：“没有啦，那个三太子说呢，你妈妈可以寿命活到很长啦，我们会把它想成说什么，他妈妈可能会好起来延寿啊，其实什么无量寿啊，善人啊，善女子无量寿。”然后他说：“那然后呢？”他说：“你为什么要起乩呢？”他说：“没有啊，我的护法神说呢，啊，等一下七也八也要过来了，就是黑白无常要过来。”他说：“啊，黑白无常不能过来，过来就等于抓我妈妈走了。”那个阿美那个清洁工也没有讲说要是抓哪一间的，就说完不到一个小时，隔壁那个病人就往生了，就抬出去了。我讲这个绝对不是故事啊，我们也不强调怪力乱神啊，但是呢它是确实啊，佛陀说的这个三界六凡是的确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这个是五趣杂基地。海贤老法师说，弟子问他说：“老和尚啊，阴跟阳在哪里啊？就阴间跟阳间差在哪里呢？”海贤老和尚说：“只隔一张纸。”他说：“只隔这样一张纸，意思什么？这么薄啊？”所以你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啊，神不知鬼不觉啊，天知地知。观世地经的觉世真经里面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还有神知啊，神知道。所以你看他在人间做没有尽到这个教学的责任，他父亲知道，假如说他父亲是在阴间，那鬼道也知道啊。那他在人间教书的工作荒废了，文昌帝君在天界也知道，那表现是这里是真的是五趣杂基地啊。啊，所以法界无障碍。有一次呢，我跟我一个莲友 到宜兰呢去帮我一个王姓的莲友送地藏经，因为他母亲呢生病，我们去帮他送地藏经祈福。送完地藏经回来台北以后，我们这个王姓的莲友啊，他的爸爸已经死掉了，生病的是他妈妈，他爸爸已经是癌症死掉了。他竟然到我家去，我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他站在我窗户的旁边跟我讲说，叫我送地藏经回向给他。当时我在梦中也没有给他回应呢，梦中没有跟他对话，但是我知道他是我们王居士的爸爸。我没有见过他爸爸，可是梦中就知道说，我知道他是王居士的爸爸。我们的灵性知道。然后因为我在梦中没有回应了，他第二天晚上又跟我爱人托梦，他叫我爱人跟我讲说，拜托你师兄呢，叫我送地藏经回向给他。我爱人跟我讲说，那个王居士的爸爸来跟我入梦说，叫你呢给他送地藏经回向，跟我做的梦一模一样，一样的道理啊。我们也没见过他的王居士的父亲，但是梦里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王居士的父亲了。所以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地藏经里面讲，起心动念不是业，不是罪啊。那么这个呢，在现实里面呢，事实上很多地方都有发生这个故事。就拿我身边的一位莲友发生的真实故事呢，我来跟各位分享。以前我在某一个地方带共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莲友呢，那么这位莲友呢，他后来才学佛。那么当时呢，他是因为共修这个地方的原来的老师父呢修得很好，那么修得很好以后呢，当然这些大德或者高僧呢，他们有些呢都能知过去知未来，就是我们讲的所谓呢，他会有这种神通道力。那么我所认识的这一位道场的这位老师父呢，他确实是修得的，就是说他不是一般旁门左道的神通，他确实是借修得显现的自信所流露出来本有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那我这位莲友呢，当时他亲近这位师父的时候呢，这位师父他们都叫师父，事实上是一个居士大德，年纪很大了啊。他这个能力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送他啊，我送他这个莲花地毯啊，还有西方戒印图。那他因为我们早期台湾佛教呢是被日本政府呢压迫，所以佛教不敢公开的宣扬，所以早期台湾的佛教呢都叫做斋教啊，吃斋的斋。那么这位老师傅确实是有那个能力，我亲眼看到了。那么就有一个老先生呢就来问他了，那手上拿一个纸条，上面写他儿子的名字，但是他的这个儿子呢已经死掉了，就写三个字，那就名字拿给他看。这位老师父讲一句话，他用台语讲啊，我在旁边亲眼听到，你说啊这两个死去了你过来问我，换成国语说啊，这个人已经死掉了你还问我。所以你想想看，从名字可以断生死，这个实在是不是普通的能力啊。那表示什么？阎罗王的生死名册确实是有啊。我们看很多的因果故事里面都会讲说啊，有阎罗王的生死簿，那名字不就生死簿吗？所以你活多久多少岁命，我们看感应片里面的故事， 乃至于我们所听到的因果故事，确实是我们人间讲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个富贵在天的天，不是老天给你的富贵，是你前世种善因得乐报，不布施就得贫穷报，这叫做在天啊。不是说老天给你钱财啊，那你不布施因怎么会有果呢？所以佛法讲三世因果，我们一般人都误会说在天呢、啊。所以台湾过年的时候，初一的时候啊，正月初一就会只要抢头香啊，他们说抢头香可以赚很多钱，把那个香炉都推倒了，结果整年还是没有赚到钱，那证明神不能够赐财给你嘛。啊，《了凡四》里面讲，不读的道德仁义啊，一读功名富贵，不只是可以有拿到功名富贵，也可以得到道德仁义啊。道德仁义就是智慧啊，这是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一样的道理嘛。那这位老师傅呢，就跟这个人讲说，这个人都已经死掉，你还考我？好，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个莲友做生意，这个莲友他就是刚开始就是很迷他这个师傅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他当时就买了一台英国的好车，我们台湾翻成台湾的名称叫做机架，英文叫 Jaga， 啊，叫机架，就是英国名牌的汽车，他就开着这个机架的汽车呢。啊，就带着这个师傅到处去帮人家服务，所以他早期他就不学佛啊，他也不从心地下手啊，他不知道说因果的一个大前提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呢、啊，前定就是过心所造的善因跟恶因，那么当时就因为他有钱嘛，人家就跟他借钱。那借钱的人呢，是住在新庄，一个透天厝，我们台湾叫透天厝，就一二楼的楼房。那他跟他，因为这个一二楼透天厝呢，他本身有第一胎向银行贷款，我们台湾叫第一胎，就是第一顺位。比如说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那你向银行借1500万，那银行就是第一顺位的债权人，我们台湾叫第一胎。那么新庄的这位债务人呢，就跟我这个共修的这个莲友呢借第二胎，就比如说再借1000万或者借800万这样，那就变成第二胎。那后来这位新庄的这位房屋的这个主人呢，没有钱可以缴利息，缴包括缴银行的贷款，那银行就要来催讨了，那房子就会拍卖。我们台湾叫做法拍屋，那法拍的时候呢，那么第二顺位的，就是第二胎的人可以优先去填说我要买下来。那银行如果刚才讲说3000万的房子，他贷1500万，你再借给他1000万，那等于2000万，2500万，那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比如说，那第二顺位这个人他就很聪明，他不会开3000万的底标，他一定会填呢，啊，银行那个贷款那个金额就可以了。比如说，银行是贷1500万，他欠他800万，他填2300万，他就可以把这个房子标下来，那净赚呢700万台币，因为他市价呢市场的价值3000万。当时这个新庄这个屋主就拜托他说。你填哦，因为我欠你800万嘛，那800万再加银行贷款1500，等于2300万。他是拜托他说，你填2500万，给我200万东山再起，我还掉银行1500万，再还给你800万，我还有200万可以东山再起。那我这个朋友竟然跟他讲说，啊不行，我才不愿意填2500万，我当然填越便宜越好啊。后来房子就给他标下来，他拿到了， 换主人。所以这个房子呢，就是五家共有。今天换你住，明天你没有钱拍卖掉，别人住，这叫五家共有。结果这个第一个主人呢，第一任的主人呢，这个屋主呢想不开，在里面烧炭自杀。烧炭自杀，这在台湾呢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形，那就变成鬼魂啦、啊，鬼魂他就阴魂不散啦、啊，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啊。这人都有执着啊，他可能这栋房子是他辛苦赚钱买下来的房子，他对这个东西他有所坚固的执着，他不愿意放下来。这样他没有造大恶，他没有被黑白无常抓到地狱去，就他开始闹鬼了，开始闹鬼了。那我这个朋友呢，有一次在共修，那时候就跟我讲，我在带他们共修嘛，他就说黄景光，我拜托你帮我抓鬼好不好？我说我不会抓鬼，我只会讲经。他说你不是很会讲经吗？我说讲经不等于会抓鬼。我说我不行，啊，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还蛮怕鬼的呢，啊，我说我不会抓鬼，我会讲经，我会讲道理。后来有一次啊，我在新庄地藏庵呢、啊，就地藏菩萨的庙，大概300年，清朝盖了到现在，啊，我蛮喜欢去拜那个新庄地藏庵的地藏王菩萨，我就在这个庙门口呢，碰到我这位朋友的太太，他整个脸都发黑，我就看吓一跳，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叫他大嫂嘛，所以心里我在心里在想说啊，怎么变这个样子？原来他死期已尽了，怎么尽呢？因为呢，他因果轮回，因果循环。后来我共修这个地方，这个老师傅往生以后。那他就没有依靠了，以前都可以问那个老师傅说：“我明年的运怎么样啊？啊，我明年应该做哪个生意啦？啊，那就有个依靠，对不对？”那个老师傅走了以后，他就没得依靠啊，问谁啊？又没智慧啊，以前又没有修行。好，他生意开始大败，自从买了那个房子以后，那个钱都没有赚到，就是这里讲乘人之危。破了你颠沛之际，他一定会被厉鬼索命。所以我们看感应篇是古代的故事哦，但是现在就发生给你看，而且发生在我旁边给我看，我朋友这亲眼亲自看的故事啊。后来我在地藏看到他太太脸色发黑，我就知道说有问题，后来才知道整个内幕。然后呢，他搬进去住以后就开始不平安了，他太太的病呢就开始发作。为什么发作呢？因为他们后来做生意失败，也是债主临门。故事呢，短短在几年之间呢，这个故事重演，因果故事重演。因为他做生意也需要贷款，所以他又把这个房子呢拿去向银行贷款，他钱又不够用，又去造第二胎跟别人借钱，换他跟别人借第二胎，也是他认识的朋友。然后呢，他后来缴不出利息，他的房子又被拍卖了。他一样跟上一次第一代的那个主人讲的话一样，他去拜托，现在算成他是第二个主人嘛，拜托第三个要来借他钱，那个第二胎那个债主说，你再多填200万让我东山再起。那个第三位那个屋主啊，就跟他讲一句说，我才不愿意这样。他说我当然填越便宜越好啊。后来房子就被拍卖掉，房子又被第三个人呢又夺走了。他只不过是住了几年而已。然后他太太就是因为这样的打击，本来20几年都没有事的血癌发作，后来就死掉了。死掉又很可怜，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然后他又没有钱处理他太太的丧事，他就躲起来，跟他儿子呢切断父子关系，因为银行会继续在追讨，从他追到达他 他的小孩的薪水，银行的薪水。他小孩是在银行上班。啊，那后来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知道他没有钱处理他太太的丧事，因为他怕亲戚朋友知道，他躲起来，躲在我们新北市三峡三期的一个小房子里面，那工厂当然就不见了，结束了。后来我就帮助他太太，包括住念在台北板桥殡仪馆，帮他住念，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住念嘛，因为没有房子啊，房子全部被人家拿走了，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尸体，所以就在台北板桥殡仪馆住念。我还送他一个骨灰坛，然后他说他怕亲戚朋友知道这个丧事，所以不敢通知亲戚朋友，我就发动联友。然后呢，我做维农，我请我一个连友达木仪的，再请他请帮忙请一个法师来主法，在台北板桥殡仪馆帮他做一个最简单的告别式。我们台北分成甲级、乙级、丙级，我就给他选个最简单的丙级，丙级厅啊，帮他做告别式，但是也很庄严，二三十个连友去跟他念佛诵经，啊。然后我跟我那个我另外一个做葬仪社的连友讲说呢，你不要给他收太多钱，成本就好了，啊，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你想想看，他以前把人家赚来的钱全部又不见了，就这里讲的而舍起之财，不义终归乌有乎？乌有就是化为乌有啊。后来他就梦见他太太。啊，当时他就开始跟我共修地藏经，我说你要好好修行，你求地藏王菩萨，然后你送地藏经来消业，你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啊，他这个也是杀人起财，对方烧炭自杀嘛，因为你逼债嘛，那他想不开就在里面烧炭自杀，那不就等于杀人起财嘛，那这跟杀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你不说我是讨债啊，问题他死掉了，那就是杀人取财啊，那害死一条命呢。我说你跟我共修地藏经，他梦见他太太被两个人压着，就是无常大鬼，然后满脸愁容，因为他太太跟他感情非常好，那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很怨叹了，他说我曾经梦过老师父，老师父往生的时候呢，旁边两位护法金刚，就是我们一般看的像天神一样在保护他师父。他说怎么差那么多，我太太死了以后被两个无常大鬼压着他啊。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送108部地藏经给你太太回向，就他真的送108部地藏经，结果他在最后108部地藏经送完以后回向完毕，他在穿海青，胸前挂108颗念珠，在梦中出现给他看，旁边那两个无常大鬼不见了。你看这么神奇，不可思议。所以地藏经跟你讲，神通不可思议，智慧不可思议，慈悲不可思议，是讲地藏王菩萨。那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要从此要老老实实的，你要重新再把自己的这个心地你要修好。我说你从地藏经下手，我说如果你还有福报就可以东山再起，那以前所欠人家的债你要跟好好跟银行谈，看他怎么还，你还是要还给人家。后来他就这样不断跟我一起共修，以后他每隔一都送地藏经，每天都送地藏经。那我有读诵那个地藏经 CD 嘛，早期读诵地藏经 CD， 后来改成 DVD， 所以他那个地藏经 CD 在车上晃到了，那 CD 带都坏掉了。你看他每天无时无刻不在送地藏经，他没有送就是在听。 啊，他是做布料的，好，他就披到那个大块的那个布料，然后再卖给这个加工厂去做衣服。他就经过这样不断的忏悔、改过、修行，然后再慢慢再起来以后呢，最后他买了一部车。那现在呢，工厂也恢复了，那机器又买回来了，又继续生产，那开始又订单了，这是改变命运，就是地藏经讲从心地下手，这是呢真实的故事，来跟各位讲说，感应篇所讲的都是完全是事实。 从前有一位叫徐生宝这个人，他以钓蛙为业，在杀蛙的时候，先截断他的头，蛙已经被砍成两段了，那个头部还会吃草跳跃，经过一段时间才死。这个徐生宝呢，在他26岁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死掉，还没有将他的尸体放入棺木，他的身体从腰部以下忽然间从中断裂，就好像那个蛙呢被他砍断的痕迹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如是业，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报，啊，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啊。我曾经到我们这边内府的三军总医院呢，去关怀，啊，一位环保志工，也是我们某一位啊。佛教团体的环保志工，那当时我去跟他关怀的时候，他的头部呢已经砍一半，裹着纱布。那莲友就跟我讲了：“哎呀，他这位环保志工也是很发心啊，哎，建一部环保车啊，啊。”那我就去医院给他关怀了。那因为还不了解什么原因。只知道他是一个电工、电器工，啊，他说是在啊一个一楼的房子的屋顶在修理电线，在工作的时候就突然间啊摔下来，一楼从一楼一层楼高的屋顶摔下来，头撞地，就脑部充血，就把他医院就把他的头部割一半了，割一半以后来治疗，那裹的纱布。那时候呢，我就到内府这位环保志工的家里，带着他太太、他的妻子跟他的家人，还有我带着莲友在那边呢送地藏经祈福回向。在诵经的中卷跟下卷的时候，啊，我就问他的师姐，他师姐没有学佛，就是他妻子没有学佛。那我就说，你本身呢？我就问，先问他妻子，你本身也没有吃素？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也没有造杀业？他说没有，只是偶尔回去钓虾。我说你在哪里钓虾？他说在我们以前的台北县，现在新北市的平林钓虾。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一个礼拜，你一个月去几次？他说一个月去两次。我说那你一次钓多少虾？他说一次大概都钓啊上百条啦。我说那很多啦，那一个月就钓一两百条的虾啦。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师兄头部会受撞伤？他说，我就问原因，我说一定有原因的。他就跟我讲，他说有一次他师兄，就是他丈夫啊，在一楼的屋顶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啊， 然后呢，因为那个屋顶呢，那个一楼房子的屋顶呢，杂草丛生。结果他那个先生呢，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呢，就拿了这个榔头呢，要开始敲打这些电线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草丛里面的屋顶的草丛里面有一只毒蛇，在我们台湾呢叫眼镜蛇。眼镜蛇是很凶猛的，而且呢它的毒性非常强，一被咬住都是死路一条，必死无疑。结果他先生呢，他的先师兄呢，一看到这个眼镜蛇很紧张，自然的反应。啊，人都是贪生怕死的，刚才讲过了，都想求活命呢。转乡克贼啊，刚才我们提到《无量寿》里面转乡克贼、啊，就像两军对峙啊，要置对方敌人于死地一样啊。人跟人，刚才有讲过，黄连祖老居士说，人跟人，动物跟动物，人跟动物何尝不是转乡克贼呢？就像好像话要把这个贼、这个强盗、这个敌人杀死一样。俗话讲，啊，这生死攸关呢、啊。结果他师兄呢，就自然就产生这种，啊，我们讲说人类的自然反应吧，他就把那个榔头拿起来，直接看准那个眼镜蛇头部。这样啪敲下去，就把那一只毒蛇杀死了。然后那个眼镜蛇的头部也碎掉了。这个跟各位讲哦，毒蛇的嗔恨心最强。嗔心呢，要么就是堕老虎，畜生类里面的老虎，要么就是堕落到毒蛇猛兽。那都是嗔恨心非常强的，所以绝对不能杀蛇，当然其他动物也不能杀了，啊，这毒蛇呢非常有报复性，很可怕。结果他这个头一把它敲了以后，现做现报，都不用等到。下一次再报，这一次就给你报了。结果呢，他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他从一楼的屋顶摔下来，头部摔破了。所以我在这位环保志工的家里带地藏经共修的时候，我在带完地藏经以后，我就带他们家人忏悔。那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啊，从生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而且我告诉他们一定要吃素。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研讨过这个喜言。啊，他是掉观音像的，而且他还是一样要改行业，而且从此全家不吃肉了。才要帮我让这个业障消除啊，要发大愿呢、啊。所以我如果去医院关怀，如果他还有生命现象，我都会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发愿，最好发愿吃全素。”啊，也有很多啊，业障中愿发不出来。哎呀，我不能发了，我发。不照愿去做，会遭天打雷劈啊！啊，所以这位环保志工呢，也是因为这样，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忏悔的机会。啊，也很不可思议。我们带完地藏经共修以后，透过他家人替他忏悔。那我也到医院去再跟他开示一次，我告诉他一定要向这一只蛇菩萨忏悔，而且要多行放生业，要吃素，不能再造杀业。 我说，如果你有福报，你就能够活过来。医生一定可以找出原因，因为当时他头部淤血的时候，医生把他脑袋呢、头部呢啊切割一半的时候呢，医生确实找不出一个，没有发现那个真正的原因。后来经过送完地藏经忏悔以后，我说医生，如果你这个月能够跟这个蛇菩萨结缘世界，医生一定可以找到原因，最后呢，医疗就会很顺利，那么你的头部就会恢复健康。后来是真的，医生发现啊一些啊他的症状的情形，最后对症下药，虽然伤口好了以后，他头部就恢复了。再把这个血管接好、缝好，再把头部放回去。这算是什么？这算是很严重的刀兵劫的，只差没断头而已。就刚才我们看了有断头的，哈，这个怀瑾也是断头的。今天所讲这些都是杀生的果报啊，所以想要世间没有战争，没有刀兵劫，除非众生不吃肉啊。这个呢，我们特别举这个环保志工的公案来印证啊。这个徐生宝呢，他把青蛙断头，他自己到后来，他的尸体呢，腰部以下也断掉了。那果报跟青蛙一模一样。飘入罗刹鬼国去语，这个罗刹鬼国呢，在佛门里面呢，在佛经上常用啊。我们常说呢，菩萨做不成呢，就变成罗刹啊。刚开始大家到道场来发心呢，都是菩萨。发心久以后呢，啊，大家的习气毛病呢都出现出来了，那就变成罗刹了。所以这个罗刹果，罗刹的意思就是，罗刹果就是食人鬼所住的地方，在大海之中，在《法华经·普文品》里面啊，有这段经文，就入以大海，假使黑风吹起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啊，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之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啊，这个大海也是我们的性海，我们迷了以后呢，我们的性海变成啊，《地藏经》里面讲的。比海之东又一海，要经过三个夜海，在地藏经里面有这样讲啊。那婆罗门女呢，她的母亲堕到这个地狱去呢，要经过三个海，叫做这个夜海啊，这个夜海，你身口意造了无量无边，把本来是功德性海变成了罪恶的业海。那地藏经里面讲身口意三个业海啊，啊，当我们平常在诵地藏经呢，啊，我们不能够去体会为什么性海变成业海。啊，我记得老法师有讲过一个公案故事，是香港有一对母女非常喜欢吃海鲜。几乎到呢，没有海鲜不下饭的地步。那么有一次，他的母亲呢，啊，造了这个口业啊，可以造这个杀业太多了。有一天，他要往生前呢，就跟他女儿讲呢，他说他已经感觉看得到，四周都是海水，啊，都快被泥沙淹没了，啊，那他就看到夜海了， 因为他都喜欢吃海鲜。那有一次我到台北市呢某一个地方去住念，啊，有一位居士呢，他得了癌症，那是胃癌。那我们去他关怀，这是我刚开始学会临终关怀的时候，我去看他的。那我在跟他对谈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他做梦呢都梦到他看到惊涛骇浪的这个黑海，那海里面有很多人在那边浮沉，在里面的漂浮，很多鬼差啦，很多恶鬼呢，都在这个大海里面啊，在那边浮沉。那讲的情形呢，跟《地藏经》里面讲的很接近，就是他已经看到夜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讲说，入以大海，假使黑风。这个黑风呢，啊，在事项上讲起来是地狱里面的这些。暗无天日的幽冥世界的这些大风，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贪嗔痴三毒的业风、无明风。这些假使黑风，就是我们平常所起的贪嗔痴这种无明的业风，叫黑风。因为三毒呢，贪嗔痴三毒是极恶的，所以叫黑风。吹起船舫，船舫就是我们的正报身心异报世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艘船一样啊，吹起船舫，我们的心呢啊，就像那个在船里面呢，那个轮机长在那个轮盘要是没有握好的话，那就划过错误的方向了。所以吹起船舫，就是我们这一点妄心呢，经过无明风一吹以后，就很容易堕落到罗刹鬼国了。那么在这个紧要关头，快堕落到罗刹鬼国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者，能够起一念的慈悲，啊，这念慈悲心呢？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你就会跟观世音菩萨相应，就会自成感通。乃至有一人称念称观世音菩萨名号，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菩萨，菩萨的名号代表修德，佛的名号代表信德，从信起修，提起这个阶级佛号，你要起这样的一个关照，要放下这个执着。那么这样的话呢，世之人等皆都解脱罗刹之难，就可以离开，可以解脱这个罗刹，堕落到罗刹鬼国的这个灾难，就会及时回头了，那就可以回头是岸了。那么在《西域记》十一生且罗果里面有说呢，佛法所记则曰：其持宝桌大铁城中五百罗刹尼之所记也。罗刹呢，啊，又可以解释是恶鬼之名，它的意思是可畏、可怕、速疾果、速度非常快的鬼。那么女孩子呢，她如果很凶恶，才变成罗刹女啊，罗刹女。这个是印度呢神话中的恶魔。那么最早是在《驴记秽陀》这里面呢有这样的记载，相传呢，是印度土著民族的名称。雅利安人征服印度以后，所以成为恶人的代名词，演变成为恶鬼的种名。南罗刹呢，长得身体黑黑的，红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这个 是不是绿色的眼睛呢？啊，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有一次呢，我们这里以前台北县呢，现在改成新北市，啊，台湾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呢，新北市平溪呢放天灯，啊，很多观光客到台湾来呢，都会到平溪镇呢，现在改成平溪区放天灯，啊，那平溪是台湾北部的一个大家还蛮喜欢去的观光景点，非常质朴的一个小乡镇。那天有个平溪乡公所，有一位呢是政大毕业的一位公墓管理员，他本身是寿司，他学佛的，很慈悲，喜欢超度亡魂。他也听净空法师讲经，他本身是寿司哦，他呢考上公务人员以后，就到这个平溪乡公所管公墓。那么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会助念的，他就有听到我助念的一些故事，那有一次就来找我，他说：“黄警官，黄警官哦，我想请你帮忙。”我说：“帮什么忙？”他说呢：“啊，我在管平溪乡公所呢，那些公墓呢，我想在那边办一个超度法会。”他来找我。他说那个地方包括瑞芳镇，新北市的瑞芳镇啊，也就是我父亲以前的故乡，我父亲的故乡在瑞芳，就是很多我们中国国内的观光客喜欢来的叫做九份，那个九份就在瑞芳镇，就是我爸爸的故乡啊，我爸爸在那边出生。那九份呢，以前那边是产金矿的，在日据时代产金矿，他们都是靠近平溪那一带啊，比较算比较乡下的。这位公墓管理员呢，林姓的公墓管理员跟我讲说呢，我想超度瑞芳、九份、平溪、双溪这一带的公墓。我一听到说公墓，我那时候才刚开始学会助念哦，早期我也蛮怕鬼的。我一听说哇，这么多，我怎么有办法？我说总共多少？他说含日据时代的这些公墓跟亡魂呢，大概最少估计呢，大概50万。我一听到50万呢，我就汗毛直竖。我说这个事你不用找我，我不是法师，那我不敢。结果呢，我就去问我的指导老师呢，就是佛陀教基金会的简宏文老师。简宏文老师他就是指导我念典研究班讲经的啊，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也是我们净空老法师的学生。他跟我怎么讲？他说：“哎呀，黄警官啊，你本身我叫你修地藏三经啊，也是修地藏法门啊，啊，你就要自己哦，要自己自我起起为地藏菩萨分身啊，啊，第一不空誓不成佛啊，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所以你不能够逃避啊，你要去帮他做个事情啊。”我跟老师说：“我没有那个胆量，我也没那个德行啊，我没有办法超度啦。”我老师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人有善念，天必从之。地藏菩萨讲发愿，你就要学地藏菩萨的勇猛精神。后来老师这么一讲呢，我知道硬着头皮说：“好、哦、好吧，那就做看看嘛。”结果我就还没有去现场，我还没有去勘察那个法会的现场，它是在一个新盖的一个平溪乡公所的公墓。后来他知道那个公墓长了什么个样子，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说呢，啊，我到一个山上去，然后呢，有一栋房子很漂亮，那从那个房子的二楼呢，窗户打开呢，可以看到秦山呐、啊，秦山啊，秦山连连，就是。每一座山每一座山都连得像这样连在一起，非常的美。梦中有看到一个桌子，佛桌很大很高，上面有灰尘， 然后呢，那栋房子的山脚下呢，有一个回转道，车子的回转道，一个喷水池，一个圆形的回转道。我醒来以后，问我太太呢，我爱人就说呢，我们有没有一栋房子在山上？那时候还在梦中，还在梦境里面。我太太就跟我讲说，她说你在发什么神经呢？我们哪里有一栋房子在山上啊？后来梦醒了以后才知道是梦境啊，所以呢，永嘉大师说呢，梦里明明有六气呢，劫后空空五大千呢啊。后来我就要去做法会以前呢，我就带莲柳先去勘察现场，就一进去看才知道是平西乡公所的纳古塔新盖的啊，一个佛桌新的都还没有用过。一尊阿弥陀佛大概两层楼高不能启用，那个香炉呢，也是大的香炉呢，也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乡公所说呢，啊，因为那个公墓的地方呢，它的出入口呢，是被一家建设公司把它堵起来了。那个建设公司为什么把它堵起来呢？因为那个建设公司呢，是在那边呢有倒这个秽土。所以引起平西乡公所的乡民呢，群起抗议抗争，不准他倒秽土，认为他们污染的环境。结果刚好那个通往公墓的那一条路是属于这个建设公司的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就结果这个乡民呢抗议呢，他们就把通往公墓的那个地方呢，用两棵大树都挡起来，不让他们进去。所以那个公墓一直都不能启用，这建设公司的胆子也很大，竟然敢跟这些鬼道众生呢啊公然的这个作对啊对抗。那我就看了那个纳古塔以后呢，哎，在看到那个日据时代的那个骨灰坛都很高，早期的骨灰坛都高高的啊。我那时候就跟我妻子就说啊，在这个地方念佛绕佛，人家不吓死的吗？都是这些骨灰坛啊。后来就要研究怎么个布置法啊，布置法。后来走下来的时候才看到那个一尊阿弥陀佛，还有一个香炉都没有启用，还有佛桌。那走到外面去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喷水池跟一个回转道，昨天晚上就已经先看到了啊。就是我们一般都到一个比如说庙啦或者一个佛寺都会有一个回转的这个车道，就是那个样子。啊，后来我就决定来布置会场，然后我就去拜访哪一位法师来执法，我就拜访我们台北市呢在政大木栅地区有一位法师修持非常好。啊，他这个做那个大蒙山呢非常的用心，而且呢他的功德力呢非常的好。因为这位法师呢他持戒念佛，可以讲说呢他也持这个不作精戒，所以他的戒恨呢非常的好，德行非常好。我亲自到木栅的山上去拜访他，后来他被我的精神感动，他说好，黄警官，我帮你，我还给你请两位啊和尚帮忙，我们不接受你任何供养啊，三师呢帮你做这个甘露大法，就是大蒙山啊。那我就去找一位我的朋友呢来供养这个蒙山的供品啊。后来我就在现场给他布置打扫干净以后，在骨灰坛里面呢，纳古塔里面呢布置一个内坛，那外面布置一个外坛，内外坛啊。然后那个焦面大师那个位置，我就挂了一尊很大的那个地藏王菩萨，然后因为下雨嘛，我就用一个大雨伞撑起来，那边打个灯。那早上呢啊，先为阿弥陀佛开光啊，开光，然后先送呢啊地藏经。那下午呢，我就跟莲柳以及这些众生呢啊讲这个地藏经的大意。那晚上四五点再开始做大蒙山，非常的殊胜啊。然后呢啊，蒙山供品准备的非常的丰富。那借由这三位法师他们的德行呢，他们的持戒的这个功德力呢，能够超拔50几万的这些幽冥众生。那在做法会章当中呢， 产生很多很多的感应现象。整个山呢都是黑漆黑压压的，唯独看到那个娇媚大师那个位置呢大放光明。那么在还没有去做法会以前呢，我一个莲友叫莲阿勉师姐呢，他就做了一个梦，就是要去做法会的前一天，我那时候还在犹豫说要不要做这堂法会，他就跟我讲说，老师老师，我有做了一个梦。我说什么梦？因为他也要跟我一起去做这个法会，他说我梦见呢啊，那些坟墓里面呢有很多坟墓，那坟墓里面也有空的坟墓，里面都已经没有众生了，那有些坟墓呢，那些众生在那边哭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说，比如说我们台湾早期都比较流行土葬，这些人死了以后到鬼道去的这些众生，他有些呢已经超拔，可能超拔到净土，有些可能超拔到天界的，或者有些已经到人间投胎转世的。所以他说他看到那个坟墓呢里面是空空的，但是也有些坟墓里面呢那些众生呢啊在哭泣，这些我们一般讲叫守尸鬼。然后他说他看到呢有一个鬼王呢，鬼差呢用那个米楼呢，我们台湾早期做农业的时候，收割的时候，稻米收割的时候，会有那种圆形的米楼，然后用个扁担把它挑起来，那米楼上面就是堆了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收割的这个农产品啊，或者米啊。他说我们所供养的这些物品呢都放在那个鬼差所挑的那个米楼里面，那个鬼差跟鬼王呢就要把这个米呢往里面挑进去。结果他在梦中就很好奇的看这个鬼王，结果那个鬼王回头一瞪他的时候呢，那个眼睛是透露出绿色的光，绿色的光。那我就知道他什么，他见到地藏王菩萨慈悲给他先见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讲说阴间的这种法界的现象，他见到了。那鬼王呢就是把我们这些蒙山供品呢，然后借有菩萨的威德呢去施舍给这些幽冥法界的众生啊。所以我们说做三十系念呢，有时候会做小蒙山啊，大蒙山呢给这些饥饿的众生呢施舍，这个是确有其事。所以这个地方就提到说，南罗刹为黑身诸法力远，女罗刹的绝美妇人。所以你要小心哦，你抱的如果是一个美女的话哦，啊，不管她是在风花雪月场合的啊，或者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妓女啦、名妓啦，啊，姿态撩人的这些绝色美人啊，你要注意，她就是罗刹，女罗刹，你会被她吃掉。绝美妇人是女罗刹，长得是绝美妇人哦。富有媚人之力啊，专使人的血肉为什么变成怎么样啊，射至头上一把刀嘛，变成了都是这些邪淫之下的亡魂啊，就是专使人的血肉啊。相传在楞伽岛，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就是以前叫锡兰，在楞伽岛呢具有罗刹女国。这个在佛本行集经卷49，有部毗那耶卷第47，慧林音译卷7等经有记载啊，记载这个罗刹女国。有罗刹具有神通力，可以空寂即灰，或以速行地面，这个叫空行鬼啊，地行鬼啊，为报恶可畏之报恶可畏之鬼啊。除外呢，罗刹也可以称为地狱里面的狱卒，他专施呢呵责罪人，又称为阿棒，阿棒罗刹哈。它形状有很多种，有牛头人手啊，也有牛体，力气很大， 或者是鹿头、羊头啊、兔头，这个是讲到这个罗刹鬼国。所以呢，也曾经有女性呢对堕胎的形容，她说呢，好像一直有个阴影跟着你，无法忘记自己做这件事，做过这件事情。啊，那么现在全球呢，有许多的国家呢，啊，堕胎是合法。我们刚才讲过，有些国家堕胎是合法，像智利呢，它就是合法。啊，有些是有条件的允许，在三种情况之下可以堕胎，比如说胎儿对母体造成危害，胎儿判定不能存活，以及母亲是因为强暴而怀孕，这项法案呢，啊，在智利呢，它是有条件的允许，但是全球呢，整个地球仍然有19个国家。不论任何情况都不允许妇女堕胎。其实呢，老和尚说呢，来当你的子女都是报恩报恩，讨债还债，讨债还债一点都没有错。默雪在这个中国呢沈阳演讲的时候呢，就认识一位开素食餐厅的王老板王居士。他就讲真实的故事给我听了。他的素食餐厅的店长是个女性，那么素食餐厅那个厨师呢，是这位女店长的丈夫。他们两夫妻呢，以前是做荤食的，后来学佛以后呢，就开始学习做素食。但是这位女店长呢，曾经堕过胎。结果她在这个素食餐厅做店长的时候呢，她后来怀孕了。那待产的时候非常痛苦。那么她怀孕以后去做健康检查呢，医生说呢，她那个小孩子有脑水肿，就是脑部会萎缩，叫脑水肿。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也养不活。那换句话，这个是讨债来的，这个是抱怨来的。那这位素食餐厅的老板呢，王居士呢，他是浙江人。那么他有学佛，也有读诵地藏经，他就告诉他这个女店长说呢，一定要用诵经忏悔的方式呢，来超拔这个自己的罪业，然后超拔他所堕胎的阴灵。结果这个女店长虽然这个胎儿去做健康检查说是有脑水肿的可能啊，但是医生呢认为他应该把他生下来。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是智利这个国家他是有条件的允许堕胎，他是说胎儿对母体造成危害，或者胎儿判定不能存活。其实这个你用医学去看哦，当然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用三世因果去看，你用佛法角度去看，它是有因缘果报的啦，啊，不是光是堕胎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啊，我现在讲这个公案，就是这个素食餐厅的这个女店长，她后来因为学佛了，就诵地藏经呢，决定要把这个有可能是脑水肿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但是最后把他怎么折磨呢？就是要到生产前呢，啊，羊水都已经破了，就是生不出来。哎，那折磨到那个女孩子是呼天抢地的了。他说他宁可死都不愿意这样受折磨，而且是可以进行这个剖腹手术了。但是他们这个素食馆的老板呢，特别劝他说你必须去承受这个果报，来忏悔自己的业障。你一定过去是有造了杀业，而且这一次也堕胎过， 你一定要用忏悔心呢来去忏悔这个业障。后来这位待产的这位女店长呢，在这个呼天抢地痛苦的不得了情况下发了一个愿，他说我愿意带天下的母亲呢向所有堕胎婴灵忏悔。他发这个愿，他说我愿带天下所有的母亲，堕胎的母亲，向所有堕胎婴灵忏悔。说也奇怪，这个愿发下去以后，那个痛苦就暂时减缓。这样也表示说他对堕胎的行为的忏悔。那正在这个店长被折磨的啊，几乎是痛不欲生的时候啊，这位素食馆老板在旁边陪伴他，因为他是自己的员工嘛。他就在隔壁，就是病床的旁边呢休息，小小的这个午睡一下，就是假面一下，就是稍微啊这个休息一下，睡着了。在睡着的做梦中呢，梦中看到一位穿白衣服的女生呢站在门口要离开。那他在梦中问他呢，他说你是谁呢？因为他没见过他，他说你是谁呢？他说再讨完了就走了，他说再讨完就走了。他当时带了两只手机，他一只手机呢录他跟他的对话，梦中的对话，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感觉有点清醒。他在似醒，在似梦非梦之间，所以他马上拿起手机一醒过来嘛，那感觉他有跟他在跟他对话，他有看到了在跟他对话，所以他把声音录下来。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在讨完就走了，我在这边干什么呢？他就把这句话录下来，而且有时间，有时间。他后来有在手机上放给我听了，确实当时他是这样跟他对话，因为他那时候在梦中惊醒，马上录下来。那这是什么？这是地藏菩萨佛力加持，让他们了解整个堕胎的因缘果报啊！因为已经有忏悔了嘛，而且这位餐厅的素食餐厅的店长也发了愿，他也带天下所有的堕胎母亲向堕胎因缘忏悔。你看，这个忏悔的业障，忏悔的效果，我们说忏悔即清净。忏悔的功德力让他能够啊重罪呢转为轻受。后来很奇怪的现象发生了，那位素食餐厅老板在梦中见到有一个穿白衣的女孩子，小女孩离开，说讨完了就走啊，他这个店长就在几乎快晕血的情况下把小孩子生出来，生出来一出胎是活的，停留不到几分钟就死掉了。因为医生当时有讲嘛，纵使生出来是脑水肿，结果很不可思议的情形发生了，他送地藏经超度回向啊，有这个功德力，所以重罪轻受，小孩子一样生出来，但是几分钟以后就死掉了。这就是告诉你，你不能单纯去看说啊，这个胎儿判定不能存活，或者对母亲是因为强暴怀孕，或对母亲造伤害，所以就把它剁掉。你问题还是没解决嘛。所以佛家讲的是非常的科学，非常的究竟，是讲三世因果，只有这样才有办法彻底的解决问题。啊，其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我们对堕胎有没有果报，我们特别做这样的补充。